今天晚上带来六首歌曲，他自己说啊是难度都非常的高，但我看了一下歌单其实还好，这些歌曲好像都是大家在 KTV 当中很喜欢唱的。你觉得高是高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说这些歌曲的音高可能不是很高，但是我觉得他的感觉和他的唱出来的那种，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但是真的其实有一点难度的， 他进入他 的 那个状态当中去。 对对对， 你是个很难进入状态的选手吗？ 这可能看就是那个当时的那个感觉吧，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那么快进或者怎么样的。 你知道任何一个想要成为歌手的人都是怀抱着说有一天可以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目或者一个重要的比赛，然后获得更多人的关注。你就说吧，以你现在状态，如果有一天参加一个重要的比赛，第一关能不能过去？ 我觉得应该过不了。 一点自信心都没有吗？ 没有，因为我其实我很久以前我的网名啊什么都会叫李一次，因为我参加什么比赛第一次就挂了。 你都参加过什么比赛？ 参加过一些，不管是以前学校里的比赛，还是说什么就是是好声音啊，或者是什么的海选什么的导演见面会什么，都是一轮就刷。 哦，好声音你也参加过呀？快乐男生你参加过吗？ 没有，那个都没有。 因为你这年纪，感觉参加那个节目更合适吗？ 因为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快乐，应该参加别的节目。 好、，OK， 他自己说的啊、一般一次他就会被刷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先唱第一首歌曲哈。看第一首歌曲的时候，大家可以评评理，你觉得他能不能过？如果是一个比赛，然后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导师评委的话，你愿不愿意让他进入下一轮？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红玫瑰》，你很喜欢这首歌哈。 嗯，对。 那我们就先唱，然后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演唱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红玫瑰》。刚才有人唉声叹气了一下，还没有唱一首唉声叹气你还怎么唱得下去？红玫瑰开始了。 这个好像有点小， 耳机声音响。 对， 那我给你调耳机了。 嗯，好。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自己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没拥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了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我的手中血流失于指缝，又落空。 还可以，还可以，目前发挥的还算稳定。这个 Looper 上单雷这位朋友一直在关注那个节目哈，哎，你再看我们节目能不能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来？ 红尘朱砂痣烙印心空，红纸文字血液般平庸。时间美化那既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是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我的手中血流失于指缝，又落空。说爱都太过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 烧的火红，手心缠绕心中，终于冷冻，终于有始无终，喝不到都永远在骚动，被你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我的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我的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落空。 我觉得整体是好听的，不过确实要跟大家说明一点的，就是这个李武的耳机可能听不太清楚，是不是？所以显得整个人第一首歌曲的底气不是特别的足。 其实唱这首歌也没有很大很大的底气的这种感觉。 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已经出来很久了，然后很多人在比赛的时候都会选择这首歌曲作为自己的第一首参赛曲目。 对， 你觉得它难点在哪？ 可能第一个就是这个歌真的太多人听了，你要打破它原来那种感觉就很难。第一，对，因为陈奕迅给大家留下来的一个印象特别的无敌。 是。 然后其二的话，其实又如果我用大白嗓唱的话，就是什么像一种高音的时候都会是容易受伤的梦，这样就听起来很空很白。然后你要控制一点的话， 你在说谁是大白嗓？你就说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他们演唱都是大白嗓吗？ 没有，我是说。就是以我们就是稍微学了一点的人来讲嘛，对吧？不能说大众，因为大众的话大家就会也没有说每个人大白嗓，但我们的话就要求最起码不能出现这样的声音嘛，然后你自己就会憋一点，然后像我这种技术含量又不过高的人一憋一下的话就憋得慌啊。 你看有这个朋友听完了，这样路派上单来说，演唱的基本功没问题，就是对音乐理解的天赋还是比较不乐观。 嗯，对 啊，你同意啊？ 其实今天唱的没有这种，其实这说实话，这首歌真的唱了太多遍了，越唱就是第一遍可能是真的觉得自己那时候唱的时候觉得很好，然后越来越唱，就慢慢的觉得自己不知道在唱啥了。 可是这个不是你唱的越多了之后，你越容易，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一首作品，然后更加能够进入到这个作品当中去吗？ 其实我学了这么久发现啊，其实你刚接触首新歌的话，你当时那一两个礼拜之内你的感觉是最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后面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唱不出那种味道来。 当时一两周的时候还可以哈。 对，刚布下来的时候，刚唱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好。 你知道你多吃亏吗？可能有些朋友刚才在听你唱第一首歌曲的时候拿着 iPad 呀，或者拿什么手机在看，然后同时在看着电视的直播。在你演唱的时候呢，结石姐 JCJ 也在演唱， 是吗？ 但是你看他在舞台上每一次呈现出来都像是第一次演唱一样，每一次都能够进入到情绪当中去，那你来分析一下是为什么吧。 哎，这就是肯定有区别了，毕竟他是歌手啊。 所以就天赋的问题吗？ 第一他有天赋，第二他毕竟人家还是比我大了那么多岁啊，有这么多年的、 啊、是年纪的问题。要从你的角度而言， 不是经历啊，就是他有这么多年的经历、然后他对一个东西更理解更多嘛。 专业歌手跟你现在正在成为歌手的路上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对对对，还有一首就是他每次选的歌其实大部分都是他非常非常就喜欢热爱跟擅长的，上方面这样说 啊、哦，也就是说第一首红玫瑰并不是你非常非常喜欢擅长和热爱的。 其实哎，对我来说真的是这首歌唱反了。 哎，但是在上节目之前呢，李武也是跟我说他每一周都有关注这个节目，然后呢每一周主要关注的就是 JCJ。 对， 你是一直很喜欢他的作品？ 对对对，因为就是很久以前就非常就了解过他嘛，然后就因为像我大一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我还特别向很多同学就是不懂国外音乐的很多同学介绍这位歌手来着，结果他今年就登上了我是歌手，还是特别开心的。 很多人就是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会觉得说，你看结石姐她这个舞台表现力，然后声音的张弛度，包括这个整个演唱全部都是完美。 对，真的太完美了。 这是普通人的一个观点啊，你从一个你正在学习音乐的这个角度而言的话，你觉得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他确实是通过技巧来呈现出来的，有些地方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他自己个人的魅力。 技巧的话可能他现在大部分的高音，我觉得在我的观念我觉得应该是很有、就高音会很技巧性的去用那个东西， 习惯性的技巧去唱高音部分。 因为我感觉他是就是他不是身体不怎么好了嘛，现在、嗯、然后就如果说我觉得他如果是放开来唱的话，可能会对他身体造成一些损害吧，可能我觉得在这方面他可能会用很多技巧性的东西，而且他今年的选歌说实话没有他以前唱的那些歌难度大， 这也是很多人诟病的一点，说今年好像整体来看的话，就说好像在觉得自己身旁的选手比较弱，所以我也不用选择难度系数特别高的歌来表现自己一样。但确实整场看完下来以后，他的选曲确实每首歌曲感觉并不太难，对于他而言， 对对对， 太轻松了似的。 嗯， 好，说半天结石姐接下来还是唱自己的歌哈，接下来唱哪首歌曲？ 给我想一下，哈哈，看哪首歌我现在， 你要不要唱一下张国荣的我？现在能进入到情绪当中去吗？ 嗯，要不唱一下，尝试一下吧。如果垮了的话，希望大家不要吐槽我。 垮了一下，大家可能会直接换台，好不好？ 好，那我尽量不垮，让他们不要换台。 我这首歌，我觉得演唱系数并不太高，但是情感系数，跟你的自我表达的系数是高很多的。 对对对。 所以接下来我不打扰你了，你做好准备了吗？ 嘿，先站起来，应该做好了。 还要站起来？那你要不要狮吼两下？ 啊，不用不用不用。 那就开始了。 好。就不唱了，感觉会跟上就会觉得很尴尬。 哎，这不是前两句才应该直接进入到情绪上，你要不要重来一遍？ 我觉得可以直接从那个后面开始唱。 你前面就直接忽略掉吗？ 对， 真的要不要挑战一下？我给你重新来一遍。 那可以吧，试一下吧，因为我怕我前面唱会更垮，你知道吗？ 那你先进入到，你先酝酿一下，你先酝酿一下。来来，大家，他接下来挑战的这首我，好像上一周有一位他挺喜欢的歌手也唱了这个作品，接下来他会带来自己的版本。那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好了。这首歌曲一上来就要进入到情绪当中去演唱，他刚才没有进准，接下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挑战一下，我们重新开始。你这回做好准备了没有？ 好， 开始了。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喜欢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绽放的赤裸裸。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 喜欢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绽放的赤裸裸。 我觉得这首歌表达的还可以，你干嘛捂脸？ 觉得自己唱的很差。 差在哪里？ 就前面一下抢了节奏。 一开始嘛没太进准，而且也是因为这耳机问题听不太清楚，这点可以忽略掉。然后呢？ 然后就是因为就想的特别多吧，然后因为我一下又怕，因为自己习惯性喜欢把麦离得很近嘛，然后怕离得太近的话爆，然后动一下吧耳机又滑下来，所以我就一直很慌很慌很慌。 你慌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也记得拿着你的话筒跟大家说话啊，这样大家才能够听得清楚。 好好好。 那这个 Looper 上单雷这位朋友真的是很厉害，他听演唱的时候他在发韩雪还行666有点低调，我就心想哦，转移了，他肯定没有在看我们的节目，他在听那边的比赛。 韩雪我就知道说霍尊吗？ 哎， 霍尊跟他合唱吗？ 然后紧接着他就发一条大哥屡屡一轮游的原因就是音乐潜力没有让评委满意，这不就是在说你了吗？ 对对对， 真的是很分裂，他两个耳朵可以同时听两个节目， 很专业啊。 那这个点评的是不是也还可以？ 对， 但这点参加比赛是不是还挺难的，就是通过比赛一首歌曲的时间让评委能够看到你的音乐潜力。 对啊，因为你要其实跟选歌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要选的歌要特别能突出你唱那个音，就是你的音色还有你的技术嘛。然后我一般一到比赛选歌就选的不知道自己唱啥。 有一种说法是像参加这样的有大众评委的节目的时候，你选歌需要有大众共鸣的歌曲。 对对对， 最好是俗一点的歌曲。 也没有俗一点，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嘛，就是大家听过的，然后你那个的。 所以你觉得如果你是歌手你去参加那些比赛的话，你会选择这样的，如果是有大众评委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迎合吧。我觉得如果说因为如果他们说他们听很俗的，然后他们很喜欢的，可是如果我真的不喜欢，我也真的也表达不出来吗？ 啊，所以你是不会妥协的。 对，我觉得如果说让我参加比赛的话，我情愿选不上，但是我觉得我要表达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品出去吧。 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没有选上的原因吧？ 哎，没有选上就罢了嘛，要这么多干嘛？ 这是大众评委，那另一方面，如果是专业评委呢？你觉得专业评委想要的是什么？ 哇，专业评委，那我就真不知道他们想要。如果知道他们想要的话，我就应该上好声音了。 好的，之前呢我们听了两首作品，这两首作品呢他都是觉得表达的还是不太够，但是有没有觉得渐入佳境当中去了？ 嗯，有一点吧。 刚才唱我的时候你有心有杂念是不是？ 对，因为一直想太多了。 你在想什么？ 就想到怕爆麦。 那你就可以离得稍微远一点。 然后我又怕我那个不拿麦又唱不，不拿麦然后扯一下的话又就是习惯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要自己要多锻炼的，都是 真的要克服自己种种的 坎。对，都是自己的问题，没有这个。 所以你在唱一首歌曲真的能够打动别人的时候，是你一定进入到这首歌的情境当中去，没有杂念的时候。 对对对， 嗯。 还有就是真的，哎，算了，不找那么多理由了，唱不好就是唱不好。 没有没有，在给自己找理由，就让大家嘛，我们在看节目的大家就可以知道怎么样评判一个歌手他唱的好不好。 对，其实这在此我要提示各位喜欢唱歌的人，就是一定要背熟歌词。 背熟歌词， 对，因为你要想的时候，你其实你歌词记熟了，你才更有画面。然后其实你歌词都记不熟的话，你总想到下一句该是什么歌词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唱啥。 哎，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呢，都会有一个提词器。其实我们今天也应该给你准备一个提词器的，应该早点说，可能你的咖位还不够。 是啊，对对对， 下回咖位够一点的话，去满屏都是提词器。 嗯，我觉得应该不用，其实就自己大概记一下嘛。 你觉得专业最专业的是完全记在自己的脑海当中？ 对啊，其实像张学友开演唱会的时候，他就不会用提词器的。 嗯，虽然也会有设置，但是他 对，但从来不会，他会记住的，因为哎，歌神嘛，还是有他神的地方。 哎，刚才我们唱了第二首歌曲，接下来唱哪首歌曲呢？ 嗯，我想一下，现在还有什么歌？ 你看自己的歌单都不记得，不光是歌词不记得，歌单都不记得。 我想一想，嗯，那你唱那个 林宥嘉的歌，你觉得好唱吗？ 哎，就说，我觉得他们的歌都没有什么说特别说很好唱的歌。对， 林宥嘉的苦情歌感觉他的情绪会很浓。 对，因为他其实林宥嘉的音色特别好听，然后他唱出来的东西其实你无法超越的，就有他那种他的那种味道，然后你唱出来就是另一种味道了，然后大家一听觉得不行不行，你的不好听。 那林宥嘉另外一方面他会有很多的快歌，那些快歌又确实是很欢快的。 对， 好像欢快的歌曲是不是对大家而言去掌握它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这个我倒没有了解。其实说实话，我真的就是个苦情歌的人啊，就是从来没有唱过特别说那种很欢快的歌嘛。 嗯，今天我们也是准备了林宥嘉两首歌曲啊，要不要唱？ 对对，要。 唱哪一首先？ 先唱《浪费》吧。 浪费，这算是一首苦情歌哈。做好准备了吗？ 真的好苦情啊，这首歌。 那你要调整一下吗？ 嗯，可以吧。 好，他调整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哈。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 进行收听之外，接下来收看我们现场演唱《浪费》这首歌曲的方式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现场感受这首他觉得有点难度的《浪费》。 也许我不是在等待他爱我，而是在等待我不再等待他的那一天。 我还以为这首歌曲你进入情绪进入的这么快，还加了台词，真是戏做的很足。 这是 MV 的伴奏，它有这个台词。 好喽。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 突然忘词，好尴尬。 你可以拉过去。 成一片， 想澄清一下，我是真的忘词了，好尴尬。 想说我没有志愿，也没有事情好消遣。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真的想我的优点。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管你今天拼命爱上谁，到头来也是白费。即使要我再等你好个十年，无所谓。 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着我一点点倔，真的像我的优点。 不好意思要打扰一下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首歌曲只能唱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 2, 3, 4,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上周五同样出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的一位嘉宾，叫做李武。上周呢，他就觉得自己唱歌好像唱的没有达到自己理想当中的状态，不过渐入佳境到后面的时候越唱越好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他现在此刻在捂鼻子，我又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为什么要捂鼻子？还有刚才你唱的好好的那首浪费，突然间就拍个大腿， 就等我想一下，当时我怎么啊？我好像就是记错，觉得唱有点太差了，然后就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耿直，自己说自己唱的太差了。因为有些歌手他会就比如说副歌部分有点高的时候，他需要给自己一个提劲儿的一个方式，比如拍个腿呀、啪一下就是唱上去了。我以为你是要开始飙高音了， 没有，这首歌没有什么就是说那么高的音啊，就是只是因为觉得，哎，怎么唱的这么差，然后就这么。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 大家会说这么业余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请他来上节目呢？你再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今天目前为止都没有跟大家好好的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李武，然后 学音乐的是吧？ 对，一个刚学音乐没多久的少年。 几天？ 哎，那不肯定是不是几天，学了有一年嘛。 学了一年，然后是学音乐制作还是演唱还是 就是我们是就各半的那种，就是都有一点。 所以你日后是想做创作型歌手？ 有这个想法。 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音乐？ 我喜欢比较堕落一点的哥特型的那种音乐。 上周的时候说是喜欢那种戏剧感强一点的，喜欢抓马一点的。 对， 这周开始哥特型的一点，可能下周再说的话，可能会更加云里雾里。你能不能大概哼一下？现在有没有一个旋律呢？ 就是叫像喜欢那种。像比如说那个王菲的很多歌不就是比较那种就是那种音乐剧然后又比较哥特那种的吗？就比如说他那个他有首歌是那个什么那个 他很多。 谁说那盏微弱灯火是萤火虫在闪烁，这首是再见萤火虫。 我觉得你清唱还挺好的嘞，你是不是清唱不会受干扰？ 也没有，是因为 经常是放松的时候。 嗯，可能吧，可能有一点放松吧。 嗯，这两年张碧晨的作品也是越来越追求那种舞台戏剧感强一点，包括这个转场歌曲当中的转场强一点这样的一个歌曲了。 嗯，他其实虽然我很喜欢他，但是好像这一两年我没怎么关注他，就是在歌手上关注他一些他的歌，但是他在歌手上也只唱了一些他以前在节目里唱过的歌曲。然后 但确实你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歌手之后这两年出的其他的作品，开始我觉得可能会对你的胃口啊，毕竟你喜欢那样的类型的、嗯、那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大概能够出一个自己的什么小样啊？ 应该我觉得 十年以后、 那应该没有，我觉得应该在我的大学 百年估计， 对，这四年之内应该可以出来， 四年过程当中会出现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这个李武跟大家演唱歌曲，前面我们听到的有红玫瑰，有浪费，有我，那三首歌曲当中你觉得自己唱的比较好的是哪一首吧？ 嗯，在此我还是要耿直一点，我觉得三首都没有唱好。 那后半个小时这三能不能把剩下三首唱好一点？ 我觉得我一定要加油了，不然真的很垮呀、啊、今天。 那来先唱第一首歌吧，本时段先唱哪一首？ 今天现在唱了一首我不难过吧。 我不难过，我不难过是品冠版本的。 对， 这是品冠的歌还是？ 嗯，他写的，然后是孙燕姿的歌。 对吗？我以为是 啊，那不是他的歌， 我以为他另外一首我不难过 啊。不是不是，是同一首。 嗯，那你今天难过吗？ 今天挺难过的。 难过的时候唱我不难过其实挺好的，挺对味的。 我怕负负得正呢。 来，我不难过。 细细研究，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当你寂寞时候，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别太伤痛，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就让我走，让我开始享受自由。回忆很多，你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活。我并不懦弱，你比谁都懂。虽然寂寞，这会是我真正的解脱。家的门口，我们重复沉默，这样的单方面的守候，但我已不在你的心中。我真的懂，你不是细细研究，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当你寂寞时候。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别太伤痛，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就让我走，让我开始享受自由。回忆很多，你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活。我并不懦弱，你比谁都懂，虽然寂寞，这会是我 最后的宽容、哦、抱紧我再抱紧我，这一份感动请你让我不在胸口，别再说是你的错，爱到了尽头是非对错就让那随风忘了所有，我的比你快活，我彻底懂你不是喜新厌旧，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当你寂寞时候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我，别太伤痛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痛，就让我走，让我开始享受自由，现在分手总好比你不爱我一拖再拖，松开你的手离开你所有，我向前走，这会是我真正的解脱。 站起来好像确实是要比坐下去状态要好很多哎。刚才李武唱了我不难过，然后呢各位如果想要点评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底下可以留言你种种的想法，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就可以看到了。现在有看到很多的朋友陆续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比如说你在等我回来等等很多的朋友，看的时候可以把你们的种种的想法包括你们想要听什么歌都可以在这里点歌，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留言给我们，告诉大家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当中我们看的会更加的清晰，你的留言我们一定不会错过。刚才那首歌你觉得自我点评的话唱的还行还行可还行 啊，有个地方竟然破了， 哎我那我可能我刚才忽略哪个地方破了， 其实不是破了， 是吧？ 就那一下唱的时候过了一下嗓，然后就有点出了那个像破的声音 啊， 就那一下。然后其实整首下来的话还算行吧。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是，你现在这个阶段啊，是不是对于自己的演唱的技巧方面要求比较高一点，比较追求完美一点？ 没技巧方面，其实我技巧也没有多少了。其实对这方面没有，这方面就想让自己要求高，但是还是要再提升嘛。就是自己其实很多东西都不知道，然后唱不好，就觉得自己没有唱得很好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不够吧，就是总感觉不够。 那你觉得自己唱得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觉得自己完全投入进去了。 唱得好的时候就觉得唱完之后，哇，真是爽。 自己可能会哭会笑会什么样的， 对，就是唱这首歌我还没有就觉得很被感动哭吧，就觉得我唱完之后觉得哇这觉得很棒很棒，就觉得自己都觉得很自豪的这种感觉。 你最近一次自我觉得很自豪是什么时候？ 我最近好像就不自豪了。 十年之前吧。 没有，就可能去年吧，今年就感觉就没有唱什么歌都觉得没什么自豪感了。 作为一个学生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专业的知识学的越多以后反而会更加的束手束脚，反而会没有以前更加， 对，可能就忘了当初学音乐的那种感觉吧。现在就觉得觉得这个地方怎么这样，就唱不好一首歌了，就就可能还没有一些很多很多没学的人唱的好听了。现在觉得自己 就是我们所谓的脑海当中你要顾及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嘛。 对对对， 这个时候其实也就出现了种种的杂念，这些杂念都会影响你的发挥。 嗯，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非常有必要，大家可能在有些朋友爱看音乐的在看那个比赛，看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都已经是做了很多年的专业歌手了，但是他们可能曾经或者是某一个阶段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找不到自我的状态的一个过渡期。找不到自我状态可以有很多种，就比如说就没有创作瓶颈，比如说就是唱歌很难进入到情绪当中去， 对， 比如说每一首歌曲唱完以后都觉得好，我从那个表现上来看我的音准都到位了，但是说整体性上来看的话可能自我也觉得没有多好。 对， 所以对于李武而言的话他现在的瓶颈期有很多很多很多。 我应该不是应该没有瓶颈期，而只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到那个 等级，现在只是一个学徒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说没有说很多很多东西在嘛。 加油。有朋友说你要不要先去什么 live house 啊或者酒吧当中锻炼一下，多上台会不会有帮助？ 其实我不是我不想去，是没有地方要我呀。 啊，你有试过是吗？ 也没有，因为像我家当地那边，因为我放假都在家里嘛，然后我们家那边是没有这种类型的这种酒吧，就是所以没有。然后在北京的话，我感觉就像我长得像个童工一样的，都没人要吧。 但是你实际年龄已经够了吗？ 实际年龄够了，但是我觉得就可能真的有一点，就是虽然自己长得看起来很年轻，但是觉得就这样子会觉得很多地方应该看我这个样子觉得不行。 我觉得你真是给自我束缚特别多的一个小年轻呗。 哎，可能太没有自信了吧。 你想的太多了。 对，然后哎，其实也是因为北京其实真的酒吧竞争力挺大的，特别多人去选，像我们学校唱的好多都去了，然后我去跟他们争个什么。 嗯，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带一首歌曲，下面呢你可以自由一点啊，活跃一点哈，我们的点歌系统好了，这边有歌词，后面在一个大屏幕上 哦， 你可以看到，然后也会有 MV 出现。下面这首歌曲呢同样来自于林宥嘉，刚才你觉得浪费唱的有点浪费了，接下来这首歌不要浪费了好不好？ 对，不能让大家失望了，让等下让大家看直播间真的有点尴尬，不好意思伙计们。 这首歌曲呢叫做想自由，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当中，如果一旦切换好了就可以开始演唱了。你做好准备了哈？ 嗯， 酷吧，准备好了你可以站起来随便的看哦，要记得跟大家打招呼，要注意表现，你得戴耳机才可以听到，我推起来就好了。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一首《想自由》，可以播放了。 好像播放现在确实是有问题哈、哦，播放我这边也是没有声音在， 没有声音，是不是这里没开呀、啊？ 好的。这边直播间当中确实是没有声音，那可能是这个系统有问题。好，你这次跟他这个大屏幕还是无缘了，下一次吧。还是用我们自己最传统的方式，用 CD 的方式重新来咯。想自由，这回是肯定有声音的， 怕自己忘词呀，好尴尬。 三二一， 这个屏幕可以出歌词吗？ 哦，不可以。 好尬呀，感觉今天特、 哎、你能不能有点自信，编词儿都可以啊，大家又会都不会那么严格的记得歌词， 今天特别的慌张，可能有一点。 再忘歌词你就啦啦啊啊什么的方式哦。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所以才会都觉得不快乐，单纯很难，情绪很重，任何人的沟通都是话梦，原来爱也会天真的，只是往往时候我才懂得，不觉得痛是却失控，任何人的沟通有时候都没用，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守着追着明梦，爬上屋顶意外跌得好重，不觉得痛失觉失控，日式的欢迎有千百种，就 算爱也会变冷的。可现在抱着的你是冷的，我不晓得，我不舍得，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 确实，你知道，歌手也是很难切分状态的。就是你上一秒在唱歌，然后下一秒突然间的开始聊天，然后聊着聊着突然间又开始让他唱歌，可能都会有一种缓不过神来这样的一个感觉在。所以接下来为了让你的这个情绪延续下去，直接开唱好不好？ 这么快？ 你都不要说话了。 嗯，好。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叫做《不找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做好准备，我们直接开唱。来喽。好，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却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展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不再乱想，我找了找不到的他们在想些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你就何必自找折磨，别找了找不到的，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他总会来的，别找了，在角落也很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展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开始习惯隐藏不 在乱想，找了找不到的他们在想些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你又何必自找折磨。别找了找不到的，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的总会来的，别找了。别找了找不到的，他们在想些什么，这世界已经疯了，你又何必自找折磨。别找了找不到的，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的总会来的，别找了。找了找不到的，上帝已如此忙碌，该来的总会来的，别找了。 哎，这首歌曲真的唱得还不错哎，自己是不是也觉得还不错？ 因为不要因为想词而烦恼， 就最熟的一首歌是吗？ 就是哎，就这首歌其实我也觉得没有很熟，可是捋着捋着就唱出来了。 哎，你是不是也觉得进入到状态之后就更加的过瘾了？ 其实我觉得我吧应该可以每次都跟上状态，只是因为可能今天真的 对准话筒，对准话筒，对准话筒， 就觉得自 不要放飞自我， 可能今天真的太差了，本人太差了， 那可能今天状态不太在，是不是？ 对对对，可能就今天可能对歌曲的熟悉度什么东西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那种契合度，然后就在表演的过程中演得很失败，真的。 天变冷了，也下雨了，可能这个自己的灵感呢也被雨给带走了，戏没了。 对，真的不好意思大家，今天捂住了你们耳朵呀。 哎，也是不要太妄自菲薄哈。然后欢迎下次整理好了以后我们再来好好的跟大家唱一次。 嗯。 谢谢李武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我是泽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还会有别的主持人和各位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也是来自于优感林宥嘉的歌曲，这首一点点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祝大家晚安了，拜拜， 再见。 想成为谁都想谁。